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签署了投降书。9月3日。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庆祝3天，庆祝抗战的最终胜利。那么自1946年起呢，9月3日就正式成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政务院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正式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7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把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也是我国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国家纪念日。那今天呢，9月3日，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这个日子里，和大家回顾一场啊，在1937年在北京昌平南口镇曾经发生的抗日战役——南口保卫战。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咱们游走京华，咱们说昌平南口镇，说说当年惨烈的南口保卫战。在1937年，抗日战争是全面的爆发。8月初，日军板垣、铃木、酒井等师团共计7万余人集结昌平，攻打南口，企图迅速控制通往山西以及西北的路径。中国方面呢，第7集团军奉命守卫南口，延缓日军西进，汤恩伯任前敌总指挥，下辖其13军，含王牌师89师、高贵滋17军、朱怀兵94师、中途驰援的陈昌杰72师等部队，共计6万余人，在南口至河北的镇边城横岭城一带阻击日军侵犯。由于南口啊是首当其冲，并且是在这儿爆发的战斗，所以史称叫南口战役。这个战役啊，从1937年8月8日正式爆发到26日我军撤退，共计18天。我军虽有89师是王牌师，但是呢，整体的军队素质、武器装备都远远落后于抗战初期的日军。但这次战役中，我军始终没让日军夺取我的阵地，最终因为战线太长难以顾全，被日军暗中由汉津领路，由水头绕至我军后方，险些遭到包围，无奈之下只得撤退。这个南口战役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的首场战役，也因为中国军队以弱敌强，以少战多，而且早于2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区开战，却取得了整个二战初期其他国家盟军没有过的战果， 所以呢，成为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南口战役啊，在抗战史上占有很多个第一。它是中日大战第一次大规模的阵地战，是国民党中央军与日本精锐部队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日军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受到重创，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一个大战役。但是因为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有关这次战役的情况一直很少在媒体中披露。今天呢，我们也正面历史把这一段旧文重新整理披露，希望可以告慰当年抗战的英雄们。北京昌平区南口镇位于昌平城西12公里处，距北京40多公里。当时有随察之前门，平津之后户，华北之咽喉，冀西之心腹这样的称谓，它的战略地位确实很重要。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北进张家口占领察哈尔省，然后分兵进绥，那是日军既定的战略企图。南口那是这条线路上的必经之地，中国军队要保卫晋察绥三省，那就必须要固守南口，因而南口一役是势所难免。在1937年8月初，日军派出两个混成旅团，还有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等共计70000的兵力，配备大量的火炮、坦克、飞机、运输工具，沿平绥线西进，直奔南口。中国军队呢，以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领的13军的两个师，以及陆续增援上来的第21师、94师、72师、独立第七团和两个炮兵团，共计60000人迎击日军。蒋介石几乎是每日一电，甚至一日数电，指导南口战役。8月8日，战役打响了，双方共投入130000余人的兵力，再以居庸关南口为中心，东起德胜口，西至横岭镇边城，长约100华里的山地战线上展开大规模拉锯式的激战。8月18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接见世界各大通讯社记者时表示，此次上海就是813抗战与南口两战，可谓中日两国的正式交锋。在8月26日，中国军队开始退出阵地，南口等地相继失守。尽管装备啊劣于敌人，尽管是仓促应战，战壕都是草草敢见的，尽管这场战役呢是以南口等地的失守而告终的，但是在敌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中国军人仍然体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殊死拼搏的精神。此前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累计伤亡不到500人，占领平津仅用了3天。在策划南口作战的时候，中国日本驻屯军司令湘月清司问这个板垣征四郎说，我军若先攻平绥线，夺取南口与张家口，需多少兵力，多长时间？板垣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有一个师团，又一个旅部队，3日可得南口，10日可击溃傅作义军，控制平绥线。但是事实呢，是中国军队在南口一线拼死抵抗了20天，日军不得不把兵力增加到2.5师团。整个南口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33692人的巨大牺牲，歼敌1.5万余人，俘获日军546人，而我军无一人被俘。这场发生在北京南口的战役，到底有什么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呢？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33692人，这个伤亡数字足以说明战况的惨烈，也不难让我们想象出那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景。战前72师的师长陈长杰说，我们中国军人过去作战都是罪孽，这次奉命对外战争正是我们对国民赎罪的机会，如果能有相当的胜利，那是我们赎罪的表现，如果再不能为国家卖力，那就不能算人了。正是在这种民族大义的激励下，中国军队与南口战役各阵地战中战至全连、营、团甚至仅剩数人甚至一兵一卒的时候都不退却的这种悲壮场面，在当时啊是屡屡出现。在1937年10月，国文周报他报道说，机枪连啊仅剩一个战斗兵、一个传令兵、一个伙夫了。战斗兵、传令兵把住两挺机枪，伙夫在中间向左右输送子弹，继续对2000敌众强烈反抗。太阳照临着整个山谷，这三位殊死作战的英雄最后含着光荣的微笑躺在阳光中。据1937年8月19日的申报报道说，我王仲廉师第529师团罗芳圭部流血奋战，是死守不退，以致全团殉国，团长以下无一生存，其壮烈牺牲实为近代战争所未有。牺牲于南口战役的不仅仅是士兵或者低级军官，在抢占850高地的激战中，72师416团的团长张树珍在两个营长都阵亡的情况下亲自率预备队发起冲锋，胸部连中数弹倒地啊，仍然命令团副率队继续冲锋。在夺回阵地以后呢，他坚令让卫兵把自己扶上山，并坐在地上写报告，805高地夺回来直重伤不知，部队各口阵地命团副谁谁谁这名字还没写出来，就因为失血过多倒了下去。南口战役是1937年8月8日打响的，在战斗中日寇凭借他们的优势兵器，飞机呀、坦克呀、大炮啊，每天向我阵地倾泻数千发的炮弹炸弹。那个工事啊，咱都说了都是草草修建的呀，刚修好就被炸毁，再修好再被炸毁。但是中国军队啊就依仗着保卫祖国的誓死的决心，用步枪、手榴弹、大刀与敌军拼杀，一次一次的打退敌人的进攻啊，战斗之惨烈之残酷，那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当时的战地记者、参战的将领书写的战地采访啊、即时报告啊、战地信函呐、什么新闻电信呢，都是南口战史的真实记录。你比方有的记录就是这么说的，说九日南口正面冲突爆发了，敌人炮火猛烈的比我们的机关枪还要密，我们的前哨首当其冲的就是龙虎台阵地，我们的战士对于炮战有相当的认识，当敌人的炮火最猛烈之际，大家就离开了阵地，但这并不是后退，相反的是跑到阵地前面去，在炮火之下敌人是不会冲锋的，到晚间炮火停止大家又回来。我们之所以能这样安全地躲过炮火，高粱地帮助很大。你看这就是当时的战史，口述的历史嘛。还有一条说12日早晨30多辆坦克车驶入了南口，应验了美国武官给我们的忠告，坦克车简直是铁怪呀，三寸厚的钢壳什么也打不透它，炮弹打正了它最多不过打一个翻身，然后它又会把自己调整过来继续行驶，只要有一道山沟它就沿隙而上，怎么奈何它呢？办法是有的，第七连连长带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他们冲到这个铁怪跟前，铁怪里少不了有好多窗户，以备里边的人啊往外射击，于是大家就不顾一切地攀登上前， 把手榴弹往窗户里丢，把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知了，居然败走，并且其中的六辆因为里边的人全部死了，所以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大半，但我们终于获得了胜利。这还有一条啊，我再给您念念。从13日起，敌人的炮火更猛烈了，他们把重炮每四门一行的排成三行纵队，四周用坦克车圈起来，以防我们的进袭，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战线摆列起来，从早到晚不停的释放。我们的攻势都是临时决的，当不起重炮轰击。士兵们每两个人为一单位，在山石上掘开一个小小的隐蔽洞，反正你的炮打上了也只能打掉我们两个人。每一方寸的地方都有炮弹落过，他企图将整个的山打平，到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弹。这还有一条啊，这都是当时的口述历史。每天都有20架飞机在空中威胁着，但飞机的力量与作用几乎等于零，没有一个人怕他。十三军的将士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三昼夜得不到水喝。马鞍山上第四连全体只剩一个兄弟，但是他还是沉着地坚守阵地而不稍退，直到我们补上去的生力军到达了方把他接下来。一个机关枪连的班长，他指挥着几架机关枪在一座山头上作战，敌人冲上来了，他痛骂他的机关枪手打得太慢，但随后他眼前的一个机枪手阵亡了，他自己就把这架机枪接过来继续干着。一不小心他顺山跌落下去了，但机关枪仍然抱在怀里，再爬上来敌人已经到面前了，他凭空手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夺了过来，立即还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对方的钢盔上，第二下把敌人砍死。还有一条啊，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这的确厉害。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从战争发动以来他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瘦得像鬼一样，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呢，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从南口到居庸关只有15里路，89师一共只有4团人，战至20日已经不足1团了。王仲廉在居庸关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敌反攻，当夜又夺回3个山头。汤恩伯苦笑着说是残兵镇守居庸关呢，这只是历史的只言片语。那么南口保卫战当中抗战英雄实在是太多了，这是前方的在第一线的战斗的英雄们，那么后方的指挥员和运输给养的将士们又是怎么作战的呢？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10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让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大家回顾当年惨烈的南口保卫战。担任南口正面战斗任务的是第13军89师师长王仲廉先生，右翼是第13军4师的战场，师长是王万龄先生，军长汤恩伯兼前敌指挥官，驻节怀来指挥作战。20日的黄昏，汤恩伯的参谋处长在一间非办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有煽动性的语调谈论前线的战况的时候，忽然啊停止说话了。他伸长耳朵细听院落里牵牛花叶上的雨声，微微笑了一下，下雨了，我们前线的兄弟又好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就是趁雨夜趁敌不备偷袭敌营。哎， 这样大家对雨呢发生了特别的好感。第二天早晨，道路是泥泞不堪啊，接济前方的弹药全都改用大车来运，就是北方的马车。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车运，但是路不好的时候只能用马车。大车、驴子、挑夫，这条路啊连牛走都觉得太崎岖了。毛驴子在这种路上是最骄傲，为什么呢？他驮的重量啊既不过分，行动又自由。这个驴夫要是说实在是太累了，在旁边睡一觉，哎，打个瞌睡，这驴呢还能偷偷的溜到旁边的田地里啊，黄的高粱，嫩的黄豆荚啊，小米儿，大胆的他能敢吃谁一切的这能吃的东西。庄稼人看见了顶多是把他赶跑，不肯像平时那样拿起长棍子来打他，因为即使是这样的驴也是加入战争了。除了运输弹药给养的运输队，任务最紧要的就是增援前方的炮兵连。晚上冒着大雨由怀来城开拔，雨水的浇淋，滑而乱的山石，让他们攀援而上实在是够辛苦的。当太阳光照射进山沟的时候，他们就卸去了鞍架上的炮身、炮座、弹箱，把骡子缰绳扣在臂膀上，在比较平坦的乱石山上用各种不同的姿态睡一会儿。太阳光的热度和自己的体温把已经湿透了的草绿色的军衣烘干了，可是身体睡压的一面因为地下潮湿还留着一大块的潮渍。一等兵刘长胜睡得顶香了，几只大蚂蚁爬过他的头，在脖子上咬了一口，他两手乱抓，把头顶前溅满了泥浆的马灯打到石坡一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太累了。一个工兵背上附着十字镐、铁锹、军毡、防毒面具、伪装网、短枪，这样在山沟里的乱石上睡那是颇成问题的，可解除了再睡又太费事，于是就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寻他的甜梦。反正无论前方后方吧，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当然后来南口战役是失利了，但是原因确实是很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战略指挥方面的原因也有协同配合方面的原因。那么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日军在力量在装备上强于中国守军。南口战役只坚持了18天，但是有其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中国守军的抗战精神与世长存。 徐徐道来话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对节目您有话要说，上新浪微博呀，只要您关注徐徐道来话北京，发私信、写评论、点播段子、提意见，还能预知节目内容和精彩的地面活动呢。您记住了，新浪微博徐徐道来话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小曲儿了，今天呢咱们来听一段北京的童谣，叫日本鬼儿。这是抗战时期北京儿童咒骂诅咒日本侵略者的编出来的童谣，全部都是儿化韵，形象俏皮生动。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日本鬼儿喝凉水，坐火车压断腿，坐轮船沉了底，坐飞机摔个死儿，露头挨枪子儿。日本鬼喝凉水，坐火车压断腿，坐轮船沉了底，坐飞机摔个死儿，露头挨枪子儿。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